来之去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输球，只怪疯狂不需要路。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和自信，只是别说跟我力连我自己都不信，如果重来的发明空白电视歌里每首一集这里的心是心 cause our body 而谁在等着日历压力走得顺心的随意面积，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，但对我那没第一那想成立不住1987决定放弃，因为 peace our body 看世界太平庸，我才能是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是否短路爱出糗，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， 我不懂特别的关心，身上星座会靠近，我自卖自夸的神经精力学不会弹琴，上当只剩大环境独行数遍想起几笔客气差点身体小小无力 a body 而我这个性态也摆不出帅气，挂也挂不好听，谁说不怪神经大错转为不见命令，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降低防备力，不小心去只有你 in the cherry a body 看世界太平庸，我才倒霉朋友，知来知去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是否半路爱出糗，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， 于是不见我的死宅没有突然爆掉，通常愚蠢的心情我没想多拼命，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金，我的交情不许你没关系还怎样可以瞪大眼睛 a body 或许人类不能情绪感染他们的非凡迷失主义，可我逐渐觉最简单的才是有力的轨迹，导致忽略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超精美，都是有个全部的你 a body 看世界太平庸，我才倒霉朋友，只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，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，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。 来自火星人华晨宇的一首《智商250》。在春节期间呢，我们免不了要走亲访友，一起聚聚餐呐、唱唱歌。可是如果在 KTV 当中遇到了一群不熟的朋友，该怎么办呢？阿令在2017年推出了一首新歌，叫做《你点的歌救了我》，就是来讲在 KTV 当中如何通过共唱一首歌曲来缓解尴尬的气氛。这里是2018最流行，我是静瑜，为你前瞻2018的流行音乐指数。 其实没见过很多同一首歌，前奏一瞬间接通你我，用声音来涂鸦， 可他太假何必拘泥文化， 不习惯废话， 可他太过说梦话， 孤独自转的星球，说快乐也是快乐，又不懂碰不透那一种寂寞、 最熟悉的新朋友，当音乐不同随友，当音乐变起火，我们是疑惑， 做个队伍高中一扫落阿克鬼不播个 R&B 就要黄泽听就被切上个梦夜谈， 孤独自转的星球那时候就我一个，心不痛碰不痛那一种寂寞、 最陌生的老朋友，当音乐不同声音，当音乐点起火我们是疑惑、

世界和宇宙，已经苍生咫尺山林水秀，情深意重丝丝不能容，几个天马酒 家。

没有正经走的，那自己抬着，咱们老百姓都自己抬着这么走，那谁爱看呢？都是倒立走，啊，一倒立，像蝎子爬这么走，把这杠子有的搁在腰上，有的搁在脚上，主演就是杠香官，他是有捕手。真要告状的时候，他就是上这四个只箱子前头，因为这箱子分开了，他得坐在这个杠子上，跟那底下这跪着的俩人斗话。在这文化上演的是一个儿子告爸爸。 为什么要告他呀？ 回老爷的话，昨天咱家府寿诞之日，我买了一盒纸钱，两瓶寿酒，全去代购。老人家，长命百岁。 你是个孝子啊！ 是啊，我满以为家府心里头高兴，必然夸赞于我。可谁知道？当时是脸色大变，怒气冲天呐，开口便骂：“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呀，你哪是与我代寿啊？分明是给我添堵，还不给我滚！”就这样，连打带骂，给我轰出来了。老爷，您说我冤不冤呐？您可得给我做主哦！ 你爸爸今年高寿了， 今年98岁了，你祝他长命百岁。 爸呀， 你这不是咒他还有两年的活路吗？ 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黄荣贵。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杠香会代表性传承人黄荣贵。杠香会是内八档中唯一半真半假、半公半私的花卉，代表兵部为皇家和民间表演。行进的过程中，百姓可以当街告状，所告之状可以是逗乐的玩笑，也可以是真的案情。如果是真案子，杠香官当即会写押票，然后派人去捉拿案犯。因此，当时的杠香官享受七品官的待遇。也正因如此，杠香会成为内八档花卉之首，也是内八档第一个消逝的花卉。 据说呢，他这杠香那个为什么能挺有名的呢？在不管说节年，说这个市民打出官的告状，您那没钱您告不了官，就给您压下了。走会的时候，把这个状纸要递给这个杠香官，杠香官得三天之内能给你递到那个县政府吧。据我师父这么说， 杠香官在走会期间，因为他受皇封七品，所以他有当街断案的权利，这是皇帝给他的，所以他能够在当时的北京的大兴两县县衙是认他的这个押票的。 此外，张义军还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有关杠香官断案的传说故事。 杠香官我们说到他权力非常大，可以有当街断案的权利，但是他的权利有多大呢？只是在他走会期间有，之后就没有了。所以走会的三天之内他是有着权利的。有一次啊，杠香官的内弟没被关过监狱，说想尝尝被关到牢房的滋味，于是跟他杠香官说您把我关进去，然后第三天把我放出来。于是杠香官在走会期间写押票把他内弟关进了大兴县的监狱。由于三天呢他事儿非常多，演出嘛非常的忙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等过了这三天，想起他内弟还关在大牢里，于是马上让人去解救，但是县官已经不允许了，说你的权限已过不能放。只有等他第二年再当杠香官的三天权利的时候才能够被解放出来。于是他内地白白被关了一年。 北京花卉可以说是历史悠久，流传广泛，是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。清代

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